张道真自学英语 Teach yourself English. This is book four. 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周敏欢迎您的收听。我们今天来学习第23课的第二个单元，欢迎我们今天的主讲老师吴轩老师。 Nice to get you here and welcome aboard. 先来看一下在这一课当中需要大家掌握的 new words and expressions。 第一个词，抗议， Protest Protest 在作为抗议讲的时候呢，往往要和介词 against 搭配使用。 Protest against something 表示为什么什么而发出抗议。除此之外呢，当它 作为名词使用时呢，要和介词 on 搭配使用。 Somebody is on the protest 表示某人发出抗议。 接下来我们有看到示威游行， Demonstration 这个词大家不要好，这是一个今天我们要掌握的关键词。 Demonstration 它本身的含义是指解释说明，甚至我们可以表示演示，比如说对某一个话题进行演示。但是在本课呢，我们要理解为示威游行或者是静坐游行，同样它要和介词 on 搭配使用。 Be on demonstration 表示在示威游行，处于示威游行的状态。 在示威游行的过程当中呢，有些警察可能会使用催泪瓦斯 Tear gas 所谓的催泪瓦斯就是催泪弹了 Tear gas、这里我想要提到的，那就是 Tear 这个词在英语中呢，严格意义上讲呀，大家发现没有，它做名词是眼泪，或许大家还学过它可以做动词表示撕开撕碎，但是那个发音呢要读作 tear， 所以呢我们应该把它叫做 homographs， 同形异音异义词。而 gas 它是 gasoline 的简写形式， tear gas 这个词呢，严格意义上讲我们在英语中应该把它叫做 compound 复合词，属于 compound 当中的 open 开放式复合词。 抗议者 protester 这个抗议者呢，往往我们说这个 protest 后面加了 er 作为名词的后缀，但是有时 protester 大家注意在美国呀，除了表示这个抗议的人之外，有的时候我们说抗议的时候举在手里的牌子，在美国英语的俚语中也可以用 protester 这个词来表示。 举行游行 stage 作为动词使用时呢，表示发动了一场什么样的动乱，发动了什么样的战争，或者是举行某个场合 stage， 所以可见这个 homonyms 同音同形意义词，它还可以表示这个舞台啊、阶段呀、等等等等。那么在上个星期五我讲课的过程中呢，给大家讲到了一个短语 reach what stage， 表示到达了一个什么什么样的阶段。 示威者 Demonstrator 除了表示示威者之外，还可以表示演讲者、示范者，来自于动词 demonstrate。 与什么什么对垒 Confront 好，这个在美国英语中呢，往往它要变作过去分词，作为一个所谓的表语，再和介词 with 搭配使用。 Be confronted with what 表示面对着、面临着。 污染 Pollution 来自于动词 pollute。 当然我们说污染呢，严格意义上讲，现在这个各个国家都在治理污染。污染的主要来源呢，包含了 air pollution、 noise pollution、 water pollution、 waste pollution 等等等等。那么一般在国外有一些这个反对污染的这个法案呀，这个要用 Anti-Pollution Act反污染法案，那么反污染的一切的这个行动通称为 anti-pollutions。 接下来一个词，兆瓦 megawatt 所谓的 megawatt 这个词我们要这么来解读了， mega 是一部分， watt 是一部分， mega 这个前缀呢来自于拉丁语，表示非常大的、综合的。 mega 很明显的在美国有 mega university， 这叫大学城、综合性大学。而这个 watt 大家非常熟悉的就是我们中国人所说那个瓦特，多少瓦的是吧， mega 很大的加上瓦，那就是兆瓦。兆本身在英语中它是 zillion， 就是这个很庞大的一个天文数字的概念，兆瓦。 计划将要 scheduled scheduled。 英国英语我们要读作这个 schedule 是吧，但是在美国英语中呢我们要读作 schedule。 好了，我们先从它的名词入手。 schedule 作为名词是表示的是一种计划，有的时候我们说 on schedule 表示按计划的， ahead of schedule 表示提前。当然 schedule 有的时候甚至在美国英语中可以表示计划书时间表。我们今天呢学到了它的这个 ed 形式 scheduled。Scheduled 往往表示的是计划好的要做什么什么的，在美国英语中它可以作为一个形容词来使用和不定式连用。 Be scheduled to do something 表示计划好要做某事，打算做某事。 当局 Authorities Authorities 它来自于名词 authority。 Authority 在做名词时呢，它表示的是这个高级官吏啊，这个政府等等等等，甚至有的时候我们中国人总爱说领导啊，领导这个词在英语中可以使用抽象名词 authority， 但是变作复数之后呢，我们只能把它叫做 s 化了。authorities 在英语中表示什么什么当局，当然大家一定知道它的词根来自于 author。 下面一个词取消 cancel cancel。 Cancel 在英语中这个取消，除了使用 cancel 之外，我们可以使用短语动词call out 取消，甚至也可以采用 cut off 表示取消。 好，下面一个词计划工程 project project project 这个词，它在其实在做工程的含义就更多了。在国外当然 project 有时我们说 project 这个词要可大可小，往往它可以是这个 plan 的一部分 project， 但是呢我今天想要提到的就是 project，它如果加上一个后缀的话，大家怎么来理解 projector？ 加了后缀 projector 就是我们很熟悉的这个投影仪啊， had a projector。 当然 project 还可以作为动词来使用，比如说 project up 表示突出，但是有时 project 还可以作为这个被动来使用， be projected 表示被计划好的。 人口稠密的 densely populated Densely populated， 我们都知道 population 是指人口人的通称，那么它的动词 populate 表示使什么什么样的人口形成。 Densely populated 这是一个复合式定语或表语，表示人口稠密的。当然与此相对应人口稀少的，我们则要使用 sparsely populated。 sparse SPARSELY sparsely populated 人口稀少的。有的时候我们问这个国家的人口是多少，当我们提问人口时要使用 what， what is the population of what what。 最后一个词拖 drag drag， 最早 drag 这个词来自于英语的，都不能说英语了，苏格兰语当中猎人打回猎物拖回家 drag，那这个渔民打上鱼拖上岸 drag， 后来呢逐渐被英语呢开始借用并且同化，就有了拖拉这个概念。 好，接下来请大家把书翻到第302页，我们来一起走进这起事件 protest demonstration 抗议游行。 Hansbury August 11th， police fired tear gas and arrested more than 5,000 protesters Friday in an attempt to break up the largest anti-nuclear demonstration ever staged in the United States. 好，下面我们一起来看这一部分啊，大家你们一看这篇文章的写法是不是和上一课很像呢？又是这个 Hansbury August 11th， 又是一个破折号，这又是一个新闻英语，先写地点再写时间。汉语我们要译作某地什么时间讯，这里呢我们要把它理解为这个亨斯伯里8月11日讯。好了， Police fired tear gas and arrested more than 5,000 protesters Friday in attempt to what what。所以这里啊，警察又使用了催泪瓦斯。这个 fire 我们不要把它理解成开火开枪，而要理解为释放，释放了催泪瓦斯并逮捕了5000多名抗议群众。好了，在星期五 in attempt to break up what what， 大家记好这里有一个固定的短语，那就是 in an attempt to do something， 用状语的结构表示目的状语，为了做某事，努力做某事。这里呢 break up 表示的是驱散，我们都知道 break up 如果作为不及物动词的话表示两个人分手了是吧，但如果作为及物动词时呢，往往表示的是 drive away, 驱散某人。所以说呢，他目的呢是要驱散 the largest anti-nuclear demonstration, what? 为了驱散最大的 anti-nuclear, 注意这个词 ,anti-nuclear 表示反核的。反对核武器的 demonstration 游行，这个 largest 做形容词是表示最大规模的，所以说呢，这个五千人的规模呢，在美国是一个最大的规模。而且这里的 stage 大家注意，过去分词做后置短语表示 held 举行，在美国举行的最大规模的游行。 More than 135,000 demonstrators confronted police on the construction site of a 1,000-megawatt power plant scheduled to provide power to most of the southern New Hampshire. 好了，有135,000个 demonstrators,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示威游行者呀。Confronted police and construction of what? Confront, 注意在新闻英语中呢加上人就表示围着某人就不走了。有的时候我们中国人说围追堵截呀，这个围就是这个词，是吧？哎，这个这么多示威群众呢啊围着他，但是我们翻译的过程中不要说围着某人，面对着某人，而是我们所说的和某人发生了对抗，这是一个新闻英语中的用词，与某人发生了对抗。在一个什么地方呢？在一个发电量为1000兆瓦的核电站的建设工地上。大家注意 construction 做名词表示工地，注意这样一个固定的结构 the construction site 表示建筑工地。好了，在一个1000兆瓦的 power plant， 大家注意这个词 power plant， power 指的是发电电力，而这个所谓的这个 plant 在国外可以指工厂，它你不要总理解成是植物，它们也是一组 homographs 同形异音异义词，是吧？好了，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发电厂呢？ Scheduled to provide power to most of southern New Hampshire. Scheduled to do something 过去分词短语做后置定语，计划要做某事。 Be scheduled to do something 什么样的电厂呢？计划要向新罕布什尔州南部的大部分地区供电的电厂，这就是等于切断了它的经济命脉。大家注意 New Hampshire 这又是美国的一个州的名字，新罕布什尔。 Organizers of the huge demonstration said the protest was continuing despite the police actions. More demonstrators were arriving to keep up the pressure on state authorities to cancel the project, they said. Organizers of the huge demonstration, 我们先看主语，这次巨大的示威游行活动的Organizers, 大家注意，所谓的 organizers, 它应该是指核心人物，这里我们指这个组织者了。他呢这样对记者说道 ,The protest was continuing despite what? 这次这个示威游行呢一定会持续下去。注意这里用过去进行时呢，大家千万不要翻译成正在进行。那么在写作过程中呢，如果我们能用过去进行时来表示，是一种非常生动的活灵活现的表示，并不是出于某种目的。Despite police actions, despite 表好，这是本课我们要重点学习的一个介词。Despite 表示 in spite of 或者是 regardless of， 不管怎么怎么样，尽管怎么怎么样，不管警察采取的行动如何，反正这个游行一定要持续下去。那么更多的这个游行示威者呢 were arriving to keep up the pressure on what were arriving， 这里的 were arriving 大家标一下，表示的应该是一个将来时。那有同学说，那老师你一会儿说是这个生动，一会儿是将来时，你到底有什么依据呢？那么大家注意，我的依据就是 arrive 是表示位置转移的动词，这就是大家今天要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语法现象了。那就是在英语中呀，某些表示位置转移的动词可以用进行时的形式表示将来时的含义。所以这里的 be arriving， 你看由一个地方到达另一个地方，位置变了，它就可以用进行时表将来，即将到来。越来越多的示威游行者呢即将到来，目的就是 keep up the pressure on state authorities， 记好下一个固定的短语 keep up the pressure on somebody， 表示给某人施加压力，所以说他要继续为当局呢当